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李增之率领60000大军对北平城发起了猛攻，但攻了5天仍未破城。由于李增之跟哥哥李景龙打了保票，3天内必破北平，所以此时他很是心急。确认燕军主力北上大宁之后，李景龙大起德州、真定等地的兵马，凑了整整30万大军，气势汹汹地来攻北平，想要乘虚而入，一战捣毁燕军老巢。李增之呢，也是信心百倍，认为打这个近似空城的北平那是易如反掌，所以就向哥哥李景龙请缨出战，力争将破北平的大功收入自己囊中。这亲弟弟要立功，李景龙自然是尽力成全，并想方设法地给他提供便利，在兵力配置上大加关照。李景龙给了他足足40000人马去进攻立正门，占直接攻城兵力的30%，而且40000人清一色的是精锐的精卫。这样显而易见的偏袒，其他将领看在眼里，自然少不了有怨言，只不过不敢明言罢了。李增之得了便宜，也想凭着这支精兵一举破城，可几天打下来，立正门没拿下，却折损了好几千人。面前这样的惨重伤亡，让他心中窝火不已。为了挽回面子，李增之下定决心，今日一战必须破城。而且他心中还有一个顾虑，万一被别的将军抢先破城，攻打北平的首功也只有拱手让人了。正是有了这个念想，此时攻势方受小挫，他便产生了暴躁之心。李增之的命令短期内起到了效果，南军攻守得令，纷纷在百步外放箭，箭雨远远袭来，到城头时已经没有多少力道，对于披甲的军士难以造成损伤，但是那些没有披甲的北平青壮却是挡不住的。很快一些青壮中箭倒地，朱高炽见状连忙叫道：“无甲跺足，挂上悬帘，安上悬户。”青壮们得令，忙将准备好的毛毡被褥用水浸湿，然后将毛毡被褥两端用绳子系在各个垛口处事先安置好的一个木架上， 而另外一些将士则把浸湿的毡被覆盖到一块木板或门板上，然后将其撑到垛口外，仅留一丝缝隙。这种悬帘和悬户可以抵挡敌军射来的箭矢，又不至于挡住守城军士的视线。而那些披甲的军士仍然拿起弓弩砖石，对准攀越养马墙的南军士卒奋力攻击，使得视线。而那些披甲的军士仍然拿起弓弩砖石，对准攀越养马墙的南军士卒奋力攻击。不过披甲军士有限，随着越壕的人越来越多，养马墙也陆陆续续被翻越，终于也有大批军士进入养马墙内。而在远处，南军的火炮也重新开火，阻止城台上的守军攻击聚集在城墙根死角下的准备攀城的兵士。在一片喊叫声中，云梯、飞梯、钩梯等攀城器械也运到了墙脚下，南军将士蜂拥而上，架起梯子开始搭城。梯子刚刚搭上城头的垛口，忽然上空传来了一阵竹节爆裂的声音。南军将士们下意识地仰头一望，只见一堆东西猛砸下来。啊，哎呀，我的眼睛啊！一片哀嚎升起，南军将士发疯似的满地乱滚。有人大声惊呼：福里，城头有福里，架梯的兄弟当心！原来昨天晚上顾城让朱高炽带人忙活了一夜，在北平城墙上的各个垛口都设置了浮篱。这种浮篱便是将一块块的竹篱捆于向城墙垛口外伸出的两根竹竿上，然后上边再压上砖石和石灰。南军的梯子想要搭城，就必须先搭在浮篱上。浮篱和竹竿哪能承受这些云梯和飞梯的重量呢？当然是一搭即垮。这时候上面的砖石和石灰就纷纷的落下，城下搭梯子的军士自然是倒了霉。 哼，烧得好啊，烧死你个狗娘养的！ 见城下南军哭爹叫娘，城头上的燕军却是大声笑骂。与将士们不同，朱高炽的脸色却有些发白。这位燕世子一向敦儒修文，虽说因形势所逼不得不上战场，这几天也颇经历了一些厮杀，但是像今天这般的凶残还是头一回见。这时顾城沉稳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世子啊，生死皆是命数，战场之上切勿为此不忍呐。 朱高炽一怔，随即投去了感激的目光。他现在对顾城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袭取大宁之前，朱棣郑重其事地委托顾城与道衍协助朱高炽镇守北平。起先朱高炽对此还不以为然，一个败军之将值得父王如此信任吗？他又怎么能和道衍师父相提并论呢？可当北平防御战开始之后，朱高炽立马见识到了顾城的本领。这位老将军久经沙场，对军事非常精熟。几天来，李景龙以20万之众连番围攻，就愣打不下来30000杂牌军把守的北平，这与顾城谋划得当有着莫大的关系。就拿刚才那浮篱来说，前几天的仗打下来，因为敌方的炮火猛烈，墙上原先设置好的浮篱折损大半，而南军多是在攀城前就已经退兵。朱高炽便觉得这浮篱暂时派不上什么用场，也懒得再行修补。可是顾城却坚持一定要一夜之间修好，当时朱高炽还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可没想到今天就碰到了南军越壕搭城，浮篱顿时发挥出了作用。最难得的是顾城还懂分寸，知进退。他在每次的军事会议当中只提建议，绝不插手具体事宜，战场上也是只站在朱高炽身旁出谋划策，统兵应战都是由北平诸将去办。这样一来，众人对他也是无话可说，并连带对朱棣坚持重用顾城的远见也佩服不已。 世子，南军又上来了。 王景洪一声大喊，朱高炽忙从悬眼望去，只见经过一番的慌乱，城脚下的南军将士已逐渐恢复秩序，并开始重新组织攀城。扶犁毕竟只能用一次，现在城垛前已经没有工事，想要阻挡南军，只有守军亲自上阵了。一架飞梯搭起，南军将士举着盾牌，沿着阶梯依次攀城。城头的军士搬来一杆撞秤，众人齐声发喊，猛推向前，把飞梯推了出去。梯上的军士连声惊呼，随着飞梯直接落地，粉身碎骨。但南军众多，很快又有30余架登城梯架了起来。与此同时，又是一阵箭雨飞来，将城头的守军压制住。城下军士则抓紧时机，赶紧登城。眼见攀城的南军是越来越多，滚木雷石也渐渐的不够用了。朱高炽脸上有些发白，若是让南军登上城墙，那以守军的实力是无论如何也肉搏不过的。心念一动，他赶紧握住了手中的剑柄。此时他心中所想是，万一城破，那自己便要拔剑自刎，宁死也不能受李氏兄弟的羞辱。朱高炽心乱如麻，顾城可没那么多功夫，这个时候形势危急，也容不得他先建议再由这位世子发号施令了。眼见一名南军的手已经够上躲墙，顾城拔刀上前，一刀把他的手指斩断。 快投掷粪炮罐！ 顾城把刀一横，大声下达了命令。城头军士听令，忙将放在墙角的陶罐举起来，对准附近梯上的军士狠狠地砸去。 嘣啪， 接连的撞击声响起，粪炮罐准确地命中了攀城的士卒。这种陶罐里装满了熬得半干不稀的人粪、石灰、皂角粉和砒霜，人一旦沾上，皮肤立刻开始溃烂。没多久，墙外边就传来了痛苦的叫声。粪炮罐的好处便是方便使用，准头也强，而且只要砸中爬在前边的人，这罐子一碎，那跟随在他下头的攀附兵士或多或少的也会沾上些秽物。一个罐子能伤一群敌人，经过守军的这番猛制，各梯上的南军大半也都被打中跌落，城头的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顾城仍然继续大喊道， 把石灰和糠秕都撒下去，快！ 守军们两人一组，将一个个鼓鼓的布袋搬到了垛墙上，用刀划开，然后倒翻着把四角一提，整袋的石灰和糠秕飞落下去。城墙根下挤满了准备攀城的南军将士，见状四散欲躲，但一时又挤不开，只得赶紧把眼闭上，以免被灼伤眼睛。顾城又跑到了一盆烧得滚烫的沸水旁边，拿出两块湿布垫住手，端起来便冲到躲墙处往外一泼。其他兵士见状纷纷效仿，城墙下边又传来了大片的哭爹喊娘的声音。做完这一切，顾城冷冷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 把这些梯子都给老子烧掉。 燕军将士将废油浇到了上搭在城墙上的各式登城梯上，再将其点燃，伴随着熊熊的火焰，30余架登城梯化为了灰烬。紧接着趁着城下南军混乱的当口，燕军连发火箭，将南军刚刚搭起来的几座瞭望楼也烧了个精光。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城外，李增之望着滚滚升起的浓烟，气得七窍生烟。北平城墙高达3丈有余，一般的登城梯根本够不着。朱高炽为了坚守北平，赶在南军杀到之前，将城外的民居和树木是一焚而尽。这座瞭望楼和30几架登城梯还是他专门命人将旧器械拆了建的，不想如今却是灰飞烟灭。没了这些登城梯， 至少三五天内是无法再攻北平了。气愤之余，李增之尖叫道：给老子开炮，狠狠地打他。齐官看着李增之的脸色，小心翼翼地劝道：将军，打不得了，今日炮打得太多，这炮筒都已滚烫了。 那怎么办？ 李增之扭过头，气急败坏地对着齐官叫道： 将军，要不先退兵吧。 望着李增之狰狞的脸，齐官心惊胆战地说道： 看样子登城梯也没剩下几架，咱那瞭望楼也被烧了，眼下兄弟们攻不上去，只能先退回来，还请将军下令把亲兵们调回来，不然兄弟们进退不得，那是要出乱子的。 狗屁的乱子，这么多兵攻城，结果连城墙根都没摸着就被打回来了，还有脸生乱？什么狗屁的精卫啊，给鞑子当马夫都不配。 李增之咬牙切齿地骂着，他的话音才落，四周围便炸了锅。这立正门外的这支兵马都出自精卫，连他本人的亲兵除了几十个家丁以外，也都是从精卫中甄选出来的。他这么一骂，无疑是把这些人侮辱了个遍。李增之四周一望，几个偏将也都满脸愤怒地望着自己，连其他的普通将士也是眼中冒火。李登之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心中顿时后悔不迭。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要依靠这支人马打仗的，这要是传了开去，以后还怎么驾驭部署啊。正在寻思着要说点什么来收场，忽然他见前方白光一闪，继而轰隆一声，一颗炮子呼啸而来，正好打在李增之斜前方七八丈远的一个亲兵身上，亲兵连声都来不及出，就被炮子儿砸了个大窟窿。原来这是立正门城头唯一的碗口将军炮，先前因为南军炮火厉害，朱高炽命人将它藏了起来。方才李增之张狂，以为燕军的火炮在炮战中都被打烂了，所以观阵的时候肆无忌惮地带着亲兵出了本阵，向前挪了百十来步，这就刚好进入了碗口将军炮的射程范围。顾城远远瞧着李增之的军旗不断前移，顿时起了偷袭他的主意。他让朱高炽下令将这门炮搬了出来，当即命人点火，可谁知道却功败垂成。虽然这一炮没有打中，却把李增之吓得不轻，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顿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连忙强自将其按耐下去，只望着前方怔怔发呆。 都督下令开炮啊，拼着炸膛也得把燕军的气焰压下去。 见李增之一声不吭，旁边的一名偏将忍耐不住，当即大声的提醒。偏将一喊，李增之方才反应过来，再瞧那亲兵的尸体一眼，李增之猛地打了个冷战，掂着嗓子结结巴巴地说道： 莫要打了，传令下去退兵，退兵。 说完也不待旁边旗官反应，他已拨转马头向后一溜烟地去了。望着潮水般退去的南军，朱高炽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不过顾城的一句话又把他的心提了起来。 世子，经此一战，立正门这边又损失了四五百人，照这么打下去，只要南军再攻上来几次，咱们可就无兵可用了。 闻言，朱高炽满脸愁容，虽然北平城依然是岿然不动，但兵员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李景龙兵力充足，损失个万八千的也无所谓，可他朱高炽却没这个本钱。眼下北平各个城门都是兵员紧张，城内能提刀扛枪的汉子都已经上了城墙，连一个多余的兵也找不出来了。念及于此，朱高炽心中不由一阵焦虑。大宁的情势不明，父王的大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回来，而眼下还是十月下旬，离下雪也还有大半个月，这二十来天内北平仅能靠现有的兵马维持， 可城外的李景龙气势汹汹，以自己手中的这点兵力，能顶得住南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吗？强纳住心中的忧虑，朱高炽说道： 今日南军攻得猛，只要各门不失，想来接下去几天应该不会有什么大战，到时候再想办法。 其实他能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希望朱棣快些回师之外，也就是祈祷上天赶紧下场漫天的大雪。只要是连下几天大雪，那些主要由江南士族组成的南军便会战力骤减。顾城也似乎心有戚戚，见朱高炽这般说，他只是暗自一叹，也不应声，自己带了几个亲兵去督导修葺城防去了。见顾城离开，朱高炽扭头对王景洪说道： 咱们也别歇着，这一战负伤的将士不少，先都在城下救治，我得亲自去安抚一阵。 两人走到城梯口，道演带着一帮僧人上墙过来。朱高炽见状，忙起身一揖问道： 师父，其他各门的情况怎么样啊？ 世子请放心，其他各大门前的攻防现在也已经缓了下来。 道演的脸色十分疲惫，本就枯瘦的脸庞此时更是一番暗黄。这几天他领着庆寿寺的僧人为阵亡的将士诵经，还要想方设法鼓舞城中军民的士气，其劳累程度并不亚于坐镇立正门的朱高炽。朱高炽恭恭敬敬地对道演说道： 师父辛苦了，今日立正门暂时安全了，还请师父回王府统筹全局，顺便跟母亲说一声，让他也安心。 也好，老衲对守城是一窍不通啊，留在这儿也是只能给世子和顾老将军添乱。 道演这一番自贬倒也不是完全谦虚，虽然他是燕王的首席幕僚，朱棣最倚重的谋臣，但其所擅长的仅是妙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此类谋划无人能出其左右，就是朱棣也对他言听计从。但道演却没有经历过兵事，若说到临机决断、排兵布阵这类的战术，那莫说是金钟，就连张玉、朱能之辈他也未必及得上。对道演的长短朱棣心知肚明，所以每次议论用兵时多倚重道演的意见，但一旦出兵放马，却只带上金钟在身边参谋。道演也知道自己的战术不精，所以北平之战一开始，他便鼎力举荐顾城，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协助布防。正是他的识人之明，才促使朱高炽下定决心重用顾城，从而成功地稳住了北平的战局。接下来的两天里，南军又展开了猛烈进攻，但燕军誓死抵抗，徐王妃召集的千余壮妇也上墙参战，终于没有让南军得逞。第三天一大早，南军一觉醒来，发现帐外已是白茫茫一片。李景龙飞快地冲出寝帐，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正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建文元年的大雪竟然提前来了。这大雪下了三天三夜，南军士卒不耐严寒，缩在帐中不能出营一步，而北平将士则欢呼雀跃。这段时间里，徐宜华与朱高炽亲自带着城中将士日夜往城墙上浇水。当大雪停下的时候，横在南军面前的已是一座滑不留手的兵墙。望着重新固若金汤的北平，李景龙欲哭无泪。无奈寒冬已至，南军再也无力发动进攻，战事便由此停滞下来。而与此同时，燕军主力的铁蹄声已经越来越近了。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